Önce cem buzdan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第一次三德没把旧德没把亚德没把亚德没把障没平静的需要超级认可呢？你要让今年有把男子上就生活三一年不出了，第二年都有把男将他们是什么是操什么样内的人地方的角度？第二年第一张小笔正直的多了，小笔呢好比上就生活三一年不出了那么多，第二。第一类的男的都是属于身心障碍，把家出门把带到让人个孤单、埋头当小嘴头的，对象说白了，吃饭不如去死。上周生活三亿两包当娘的老婆，身心带动上周生活三亿两包，我把烂片那个，我都是属于什么多多上周老婆把下答应了，身心带动了，我们搞了他妈没办法，可怜那是。前面我说把种子点没种着，这个都没名望过。对，都能上去生活三一年不？而且七月两节冬，先把冬先都热的，没那么热的，你让人跟这个拖把过。是隔壁的到他们去送去早送的，那也是他们那先拿个冬，主要吃那个鸡的，对象说白了，没没准备打不了去说，第一次上去种子的。三级中等的设计，三级中等的设计，我们都大约方法讲的，三的没把，九的没把，十的没把，廿的没把，账没必须要抽进去的呢。好比像三花三花钱不塞一年不出来，那就我了。十的，那个都搞啥不好？那个你妈那个都问几天的了？身上的肉干，那你身上的肉去的，用不着老人家的习俗。别打那样，只吃酒，当只吃你的身体呢。深圳南地方是安排了像我的马尼索对那的给主要需要抽的他不接钱不拉丁的王博诺瓦嘎吉拉出土不是像他表面拉他不是把握给我们这个讲能嘎吉拉南丹的各位这个这不是把握而蒙巴嘎吉拉一的让步第一次都是写的拉苗达巴拉兹把握连安比深圳嘎吉格拉吉特西江代表内拉达巴吉尔马尼索神圣地图呢地大于加布尔钦波右北德基江至拉纳祖班杰地卓日西巴地神圣拉拉吉比斯斯诺瓦当拉拉文美吉斯斯诺瓦当拉拉拉当吉斯斯诺瓦当拉拉拉拉当吉斯斯诺瓦当拉拉拉日沃当纳斯尔当乔隆当方中当丘沃当藏沃当切木当春巴拉苏比尔国内神圣地图主日西索阳拉拉拉夜深叫这个洞拉拉拉藏表这个洞可乐节叫这个洞给人叫这个洞别如这个洞龙宝这个洞的南洞叫这个洞给龙洞给龙马洞给人洞给人马内松得娘头洞这中巴洞让上街洞上去三回上去三回拉索表自己得日西八国得到他们这样上街空牛是死我只是能力得了那马云诺就基督党的不可乐气蒙不可下地而德尔卡维德德格拉德尔德尔德南比森森德德德尔西索德斯坦那样德德尔马尼巴当立金德尔门比森森拉拉安松格内斯东内德尔钱不明瓦国第一次德克三次早上及普章的南极格尔他们的就基一拉真不修了他们是进去等的那种的德克森之早森及普章的南顿的学校他们的学习一拉沾不住了他们就进去等等的种 오존디라 샴반직 땡기 감스 슘반니 슘반니 센친데 노딩으로 탐석단다 프라데상 디브 롱탐바 마톱 디바르드 브라르샤와 영티체 직텐 탐치 지상 수성화 직텐 탐치 지상 수성화 사이 냠부 주와 르나마치 르나바치 그즈그스 키르티 어동고 치마 비르 좀 산디 Jundandelander Kutosurto, Dagna, Karvachi, Tumamepane, Sandi Gishin, Gilavlatin, Zemchir Gistov, Sandi Mitivada, Sheriff Chimbor Nam, Tobnev Shokjin, Jitin Shia, Chukjakung of Mongoshima, Nijijangana, Rnams, Jitin Religion, the Church Kyung Shia, Chukjan Yeti, Chura Religion, the Sentin Shia, Chukja Doroshi, Ted of Jim Kumsuzuna, Kelson Doroshi, and Kuruji in Chia, Tanda Tratin, Nyon Dinda. Nyanji, Deva, Tobra, Shi, Tirnam, Sanji, Chula, Giva, Shah, Chongzu, Tibate, Nyamak Chigdam, Tubak Chigdam, Shemak Chigdam, Dutchung Chigdam, Chatsi, Mokchig, Zamji, Givisa, Giba, Namkyang, Doka, Rum, Jim, Jarni, Pamba, Jetter, Tobra, Shi, So, Jondan, Deji, Tiji, Shirub, Namji, Lady, Namba, Simpson, Tetra, Tetra, Tule, Chong, Rum, Zad, Mugu, Suji, Lamsum, the Soro, Jundan de Shirip Gile, and be sentient Tedalate, Tada Tile, Chongrams of Mogu, so Tinis, Sanji Gishans, and was saying Yambola, Totan Hoburgon, and the Kutta Quasato, Loso, Loso, or Giva, Chiji, Tambajan, Jisayer, or Chiji Karachi, Toma, Mepan, and Tai, the sentient Tamjabran, Shanship, the same kidney, Mama, Tedo, the Sentient Yonso, John, and Mumber Shanship, and Yero, saying Yambo, saying Monum Gim Dole, Chirana. Chicken DB Lager Tayo Nipago Shame Woman Chow Mako Titanjima. Now, hope 下一周的话，那也是基本上是星期一和二，过后的话可能三和四吧，就是也有一些课，具体怎么样呢？就现在也不知道。那么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地藏经呢，前面简单的。 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这个地藏经的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啊，地藏菩萨的功德呢，就是像我们上一节课所讲的一样，就是也是有一个叫那个虚藏经，虚藏经当中就是有这个地藏王菩萨的那个像啊，就是有他的这个理念集。 那么这个离念集当中呢，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僧人，这个僧人呢就是平时那个，就是对僧众的财物啊就不重视，然后不好好的这个受戒，整天呢就是三门处于一种三乱的这个状态当中，但后来这个人呢就是离开人间。 离开人间之后的话，那就是大概这个三天当中的话，他身体上的有些那个就是紊乱的地方呢，就是没有消失。过后呢，就是三天以后，就是他苏醒过来了。然后呢，就是自己哭泣啊、忏悔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们问他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就是去一个诚实的大门。 这个大门自前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一个僧人，那么这个僧人呢，就是他就问，就是他你是谁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地藏菩萨啊，就是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呢，当时说是你在人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呢，就是照顾我的像啊，虽然没有做过什么供养啊这样的，但照顾这个像。那么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我就今天呢，就是。 就给你，就是讲一个这个法啊，那么这个法呢，就是最好是你那个记住，如果呢你 记住或者是背诵的话呢，那么就是你不会就是堕入这个地狱的城市当中啊。就是当时那个寄诵的呢内容是这个如人鱼鸟这三十一切佛，应当如实观心造诸如来，就是有这么一个寄诵。那么这个寄诵呢，就是他就记着了，就是他就能背上了。那背完了以后呢，就是他继续前往到这个阎罗法王那里。阎罗法王问他这个人间的时候做过什么功德和善事，然后当时呢就是说他没有做过什么这个善法，就并且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去受这个清净的戒律啊等等，就是造了很多的这个罪业。唯一的呢就是他让这个就是让记住就这么一个颂词，然后呢他说我让记一个颂词。那么就是这个阎罗法王呢说是让他那个念一遍就是寄诵。当他念一遍这个寄诵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地狱里面的好多的众生呢就是获得解脱。又念一遍的时候呢，又更多的众生就是同时获得解脱。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阎罗王说就是那么你就停止了，就是不要再念了，让他呢就是就回去了啊，就是让他回去。那么回来以后呢就是就舒心过来了，就是大概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呢就是他这个醒过来了以后一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他所记到的这个法呢就是这个华严经里面的有些不同版本的后面的这个经诵呢，因观啊，就是法界性一切为性造啊，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两句呢，就是因为不同译本吧，就是稍微有点差别啊。我刚才用的这个呢，就是《十刹难陀》的那个《华严经》里面的这个偈颂，之后呢，他也是跟很多人这个讲那个他的经历，并且呢，就是劝他们就是学那个《华严经》啊，就是修持正法。这样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已经这个了解到，就是这个听到这个地藏经也好，或者是造那个地藏像也好啊，听到那个地藏经、地藏菩萨的名号，或者是造那个地藏经呢，也就是造那个印地藏经、造地藏像，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功德非常大，就是那么这个呢。在这里也是就是讲这么一个公案，就是作为这个前面的啊，就是前面讲这样的一个公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讲那个第二品啊，就是第二品的话呢就是分身机会品啊，分身机会品。那么这个分身呢就是指的是讲那个地藏菩萨，就是他呢就是分身，就是化身啊，很多的这个地藏菩萨。然后呢就是最后那个聚会啊，就是聚会到这个度岁天啊，就这么一品啊。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主要讲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很多的这种化身啊，就是在各个不同的这个世界当中呢都在这个度化众生。那么这次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不是度岁天啊，就是倒立天，就是在倒立天就是转法轮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地藏菩萨的所有的这个在各个世界当中就是幻化的菩萨呢，就是都会到度岁天啊，会到这个倒立天啊，就是然后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为他们这个宣说这个正法啊，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现象。当然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内容呢，我们可能有一些信仰的人呢，就是他能接受，如果实在没有信仰的话呢，可能有些个别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很难以想象啊，就很难以想象。所以我们大智度论当中也是佛法大海，心为能入，智为能脱啊，就是智为能度吧，就是这个说的原因呢也是这样的，就是如这个如海般的这个佛法，你要去那个真正去得到的话，那就是那依靠心性来这个屈辱，依靠智慧来就是获得这个解脱，或者是度众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里讲，就是第二品讲的时候，就是佛在这个时候呢，有千百万亿不可思议啊，就是不可色、不可异、不可量、不可数，就是他这里用四个不同的特点啊，就是我们这个分别念呢，就是没办法想的。然后用一般语言呢，就根本就是没办法，就是，议论啊，就我们世间的一些这个，世俗的这些语言呢，也就没办法的，在我们这个世俗和这个名言当中的话呢，就是无法这个衡量的。然后用文字和用那个其他的这个方式的话呢，就是也没办法这个宣说的。那么就是无量的这个二层级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有这个不可思不可议的这样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二层级界当中呢，所有的这些地狱处啊，有这个分身的地藏王菩萨，就是实际上是世界都是有无量无边的。那无量无边的地方的话呢，就是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当中的话，那就是有地狱众生，有地狱众生的话，那就是每一个地狱众生呢，就是地藏菩萨这个化现的，有非常这个无数的啊，就是无数的这样的这个地藏菩萨，那么他们呢，就是这次啊，就是都这个来到了这个度遂天宫啊，就是都来到了这个度遂天宫，所以从这个里也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就是诸佛菩萨也好，那么就是一些大成就者的话，那就是他们在这个度化这个众生的过程当中呢，整个这个无量二乘七劫的世界当中，就是能显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六道众生的形象来，就是利益众生的。那么这个尤其是地狱的话呢，就是像地藏菩萨的话呢，他这里也是有无数无边的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分身像呢。就是就这个在地狱里面呢，就是度这些可怜的这个众生啊，可怜的众生，就不仅是这个地藏菩萨吧，就是我们一般的，比如说宗喀巴大师的传记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说，就是当时那个宗喀巴大师的话呢，就是在印度、在尼泊尔、在这个，包括这个五台山呐，就是还有呢，就是度遂天呐，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分身或者说是化身也在这个现象，我们所认识的这些高僧大德的传记的话呢，也有很多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呢，确实有缘的众生能见到他的身相，听到他的这个金刚语，获得他的这个智慧的加持的这样的这种案例呢，就是也是不可计数，就是非常非常的多。以前那个弥勒日巴尊者啊，就是弥勒日巴尊者的话呢，就是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为了度一个特别就是性格恶劣的一个众生，然后呢，就是他去一个应该说是在一个这个。地方就是，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他说是我这个圆寂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就是，就不愿意那个城市里面。如果在城市里面圆寂的话呢，好像一个国王呢，就是在平民家这个死亡一样的。那么我要去一个寂静的地方。那么去寂静的地方的时候，很多弟子呢，就是说是要不要？就是让你呢，就是用这个架子来，就看过去。然后他说是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现象，包括冰箱也好，就是或者说是四象啊，就这些的话，那都是这个现象而已。我可以自己过去。然后当时弥勒日巴他这个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一批就是弟子呢，就是跟他一起的。然后到了他所要的，就是叫那个好像去吧吧，就是去吧，就是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弟子的话呢，就是看见就是弥勒日巴就是提前的已经到达那里了，有些弟子呢就是看到就是弥勒日巴在路上啊，就是在某个地方，在某个山洞里就是坐禅，有些就是看到呢就是在某个地方呢就是他在这个传法，有些呢就是看到就是在某个家里呢就开始这个因果啊，就是因果，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各所分运，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所见，就是那么后来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说，就是只不过是你们可能没有信心而已，我呢，就是在你们面前，就是只不过就是这个就显现而已啊，就是我是在故意，就是在你们面前就是显现而已，所以真正的一些那个什么。 就是高僧大德，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在那个接近就是圆寂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也这个出现一些就是不痛的这个相啊，就是不痛的这个瑞相啊，尤其是这个出现呢，就是当时弥勒日巴就是他圆寂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特别就是恶劣深重的一个众生，就是然后有些那个传记当中说呢，就是当时弥勒日巴去呢，就是本来想度化，但是呢，就是没有成功啊。就是传记里面的话，那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啊。就是所以众生的业力呢，就是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啊。就是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地藏菩萨呢，就是他的这个地狱的这些分身呢，就是全部赖到了这个33天啊，就是讲到这样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是可以看出来了。这个世界的话呢，就是确实这个不可思议的。以前我们讲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话呢，可能有些是很难这个相信，就是哪里有，就是因为当时是这个，不管是日心说的说法也好，地心说的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大家的这种对世界的这个认知呢，没有就是像今天21世纪那么的这个清楚吧。那么如今呢，就是不管是我们从这个什么天文望远镜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天文学的这个角度来推测的时候呢，确实是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有无数无边的这个世界啊，无数无边的世界。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不管电脑上也好，还是照片上看到的话呢，在整个这个长空当中，天空当中的话呢，就是密密麻麻的，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像星星一般的这个亮点。但是这些亮点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有光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世界而已，是有光的一些这个球而已的。没有光的，就像我们现在就是人类居住的地球那样的话呢。更是这个无所无边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的话呢，可以说从整个这个宇宙世界或者银河系的观点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现有的就是所有的这么庞大的这个天体也好，地球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这个微小的一个尘埃而已啊，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尘埃而已。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虽然我们有些人是心里面就是想的话呢，就是不可言说、不可议、不可思、不可议的这样的这种概念呢，就是有点不好接受。但不仅是我们对佛教的这个有些名词和概念呢，就是不能这个接受的，甚至我们天文学的。很多的这种概念也好，照片也好，或者说是他的理念的话呢，我们就是非专业的人，没有学过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呢，也是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这种概念的话呢，可以说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和不可说啊，就是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人来讲的话呢，确实也是，就可以就是从某种方面讲这个特别的这种明确啊。所以我们这个佛教的话呢，应该2500年前对这个世界呢，应该是有一种就宏观方面的这个认知。这个认知的话呢，就是当前我们的这个科技应该算是比较发达的这个时代。那这个时候回顾一看的话呢，哦，原来呢就是佛教的这个宇宙学呢，并不是使这个当时极个别宗教或极个别的一些学者就是所认为的那样的那么的这个狭窄和狭隘，就不是这样的。应该当时的是很多思想的话呢，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就是让这个照到就是它的深奥和广大啊。就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呢，就是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啊，就是比较清楚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就是说是这个如来的这种这个，神通力的缘故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十方世界也好，各个方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依靠地藏菩萨，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还有呢，对，这次是主要是因为如来的这个神力，释迦牟尼佛的神力的话呢，那么各个方面的与这个获得解脱。还有呢，就是从一道出来的，就有可能两种人吧，就是一个是已经这个获得解脱的，就是这些地藏菩萨的分身啊，这些也来了。还有呢，以前依靠地藏菩萨的这种这个加持和威力呢，让他们这个发心的、安慰的，还有呢，就是从业道当中就是出来的。 就这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终胜也好，胜者也好，那么这些呢，就是各有这个千万亿，那有它的数字啊，就是特别特别多的。就是这次来的这个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一部分是地藏菩萨救出来的，有一部分呢，就是也是地藏菩萨救出来的，还有佛的威信呢，就是因为有些贵圣啊，有些这个世间的这些众生的话，那就是他们应该是依靠这个佛的威力而这个救出来的。那么他们呢，就是大家都是持着这个香花啊，还有就各种各样的供品，就是来到了这个佛陀面前，就是向那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进行这个供养啊，就是因为这个场面的话，那就是非常的这个隆重，就是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是开始那个就是供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跟这个地藏菩萨就是同时来的这些人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么彼等同来当辈啊，就是都是地藏菩萨这个教化的啊，就是地藏菩萨呢，就是以前就是让他们发心的，让他们就是加以这个成熟的度化的。那么这些呢，就是他们已经这个发了这个永不退转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已经发了菩提心的，就是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都是这个地藏菩萨啊，就是这个就劝他们就是发心，就是发心的。那么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九缘界以来啊，就本来呢，就是他们这个牛郎这个生死六道受苦啊，就是扭转于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生死六道轮回当中，甘肃呢，就是暂时也没有休息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样的这个痛苦，就是这些人原来是什么样呢？原来是沉溺在轮回当中，就是一直这个就是无时无刻的就开始这个甘肃不甘肃这个就非常这个强大的强烈的这样的痛苦的众生。但因为后来呢，就是他们依靠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广大的悲心啊，广大的这种这个慈心啊，广大的慈心和广大的悲心，还有呢，就是他这个深深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誓愿。那么这个缘故的话呢，他们在后来呢，就各自都已经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这种正果啊，就是有些是就我们做前天讲的一样的，就后面也会讲的，就是这个声闻缘觉的也好，就是菩萨的果位、佛的果位，还有呢，就是虽然有些可能没有得到真正的圣者，但是从时间当中来讲的话呢，就是获得了一些这个禅通啊，就是什么圣通啊、禅定啊，就这样一来，就是获得各自的正果而来的。昨天我们前面讲的是整个色界和无色界余界的这些众生都有嘛，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呢，不一定是所有的吧，就是有些都是就是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而来的，就是有些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是什么就是这个对这个大多数是应该地藏王菩萨的这个愿力啊，他的慈悲啊，就让这个摄受以后呢，就是来到了这里的。那么他们呢，就是到了这个道立天以后的话呢，就是那么心情也是非常的踊跃欢喜。那么大家呢都这个瞻仰这个如来啊，就是目不沾视，就是就一直给眼睛呢一直这不停止的，一直非常恭敬的这种欢喜心呢，就是看着这个如来的这种尊严啊，就是一直他们都来到这里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应该这个来到这个33天，然后到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佛陀的这种威严的圣像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难得，就是所以他们呢到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一直这个用双目呢就是专注这个如来的庄严圣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他那个书杖啊，就是他书杖就是金色的这个书臂，然后呢就是这个墨地呢，就是墨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众生呢，就是他千百万亿不可思议、不可不可思、不可以、不可所、不可量的这个无量阿僧祇劫世界当中，这个分身的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埵他们的定啊，就是他们目的就是佛陀是一个这个庄严的圣像，但是他就是目的是呢，他同一个时间当中呢，所有的这个啊不可思、不可以、不可量和不可说的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赖的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分身像，就是他同一个时间当中对他们都就进行这个摩顶啊，就是进行摩顶。所以一般我们以前就是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对那个就是这个上师也好，大德们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什么摩地呢、观地呢，就是这些都是有些人呢就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摩地的话呢，就是在佛陀的很多经典当中呢就是都有，包括我们讲法华经和维摩经的时候呢也是提过，所以作为真正的一些大德，就是真正的一些大德的话，那就是他详细当中的有一些这个加持也好，洗礼的话，那就是通过摩顶的方式呢，也可以给这个就有缘的弟子呢，就是就得到啊，就是有缘的弟子也是得到的。所以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对地藏菩萨的这些分身像呢，就是就进行摩顶啊，就是摩顶是应该是作为一个有心性的弟子来讲的话呢，就是也是最好的一种获得这个加持吧，就是在上师面前的话呢，就是获得加持。就是我个人的话呢，就是上师健在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也是经常度过这个上师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上师不在的时候呢，就是在梦中啊，就是经常呢，凡是见到这个上师的时候呢，就是经常第一个事情经常梦到的什么呢，就是目的呢啊，就是所以我的日记里面呢，就是经常有一些梦境，就是写了一下，就是那么有时候看了以后的话，那可能在梦中就是断摩顶的就是稍微多一点，所以摩顶呢，就是对有信心的人来讲的话呢是应该是一种这个获得一种这个启迪也好，一种加持也好，但是没有信心的人，有邪见的人来讲的话呢，就摸五百次多少次的话，那就是也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反而呢可能毁坏自相续而已，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时呢，就是他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一边就是给地藏菩萨的这些分身像呢，就开始摩顶，就是一边呢，就是他是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佛陀就讲了自己的一个经历吧，就是我依然这个无着恶事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他发了这个五百多愿，摄受了我们这个五百二十的这些非常这个刚强难化的这些众生，那么他呢就是说这个教化啊，就是教化如此的这种刚强难化的这些众生，让这些众生呢就是跳出这个自信啊，就是他就令这个令这些众生的心呢就是进行跳出，然后呢就是摄起就是他们的这种邪知邪见啊，就归入呢就是正道啊，就归入正道，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我呢就是应该是对这些这个注视的众生呢就是就开始进行这个调化啊，就是调化，但是在调化当中的话呢，就是时有一二善恶细在啊，就我调化的时候呢大概十个人当中呢就是一到两个人吧，就是他的这个习气呢就是很难以改啊，就是这种恶习的话呢就是很难以改啊，就是这是佛陀讲的，就是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这个如果不度化众生，可能就是众生怎么样呢，就是你就没有就去惯性，就是也不管怎么样，就是到底是什么样，就是可能不好不知道，就是也不惯性，就是对我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影响我的生活就可以了。如果你去真正去度化众生的话呢，那比如说十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两个人，然后一百个人的话，那就是大概是这个十到二十个人啊，就是那一千个人的话，那就是可能一两百人了，是这样吧，是吧，十分之一十分之二。所以这个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对众生的一个大概的这种 这个分析吧，啊，就是佛陀呢，就是对地藏菩萨说，就是我这个做事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很难这个度化，就是很难度化啊。度化过程当中呢，就是确实是，可能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也好，就是以前的一些，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些的话呢，有些在这个度化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就是这种魔力就是非常强，就是魔王的这种力量呢就是非常强。后来的话呢就是就像以前那个狼吉日巴，就是狼吉日巴的话呢他说我那个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个破十愿的人以外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就是胜过我，但是呢就是破十愿的人呢，就是我没办法就是度化，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他好像这个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实现圆寂的。所以佛陀也在这里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十个人当中呢，就是有一两个的话呢，就是他那个习气是非常难改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一个法师也好，这个堪布堪摩也好，我们普通的人的话呢，如果你不色俗众生，可能不一定清楚的。如果色俗众生的话呢，那这个众生当中呢，就是极个别的，就是最后的是可能，就是要么就是没办法，就是度化，就是没办法度化；要么的话呢，度的话呢，就是也非常非常难的。就是那佛陀面前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做事啊，就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当时应该算是这个人数百岁，就是还算是稍微那个就是跟这个仙界呢就是有点这个前面一点。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接近就是这个佛的这种想法期呢，就是也越来越这个接近吧。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佛陀在世的时候度化的话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十分之一二的话呢，那现在就是会不会变成这个十分之这个三四啊，就是会不会这样。而且佛陀呢就是有这么功德庄严，就是这个这么这个具有这个什么啊，就是一切这个智智的，就是这样的这个他的这种度化众生的三巧方便也是不可思议的。那在他面前就是如果是这个十一二的话呢，那我们一般的就是凡夫这个发菩提心的话呢，确实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实在是这个可能做不下去啊，撑不下去啊，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就是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些这个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个专辑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他在那个就是整个这个事业的话呢，就是也分很多期的，就是比较初期的、中期的，或者说是最后就是末期的，就是有分这样的。就是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呢，就是我想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度众生的，就是包括有一些经验的也好，有一些依乐的人的话呢，自己也应该在心里呢就是做好各方面的这个准备啊。就是末法时代的众生的话呢，确实到一定的时候呢，可能会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事情，就是会有显现。在这个显现的时候呢，就是那么就是这个度众生失败，或者的话呢，就是自己禅修啊，各方面都应该有所这个准备。就是所以说，这个在这里的话呢，就是也是十有一二啊，就是有个别的话，那就是特别难的，就这样的。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就下面就是说啊，就是有些可以解释把这个整个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这个就下面的就是不同的这些分身法也好，就是他的这个化身也好，或者的话呢，就是对这些恶劣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他实现什么样呢，就是也可能两方面解释。但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个他分身度化众生的话呢，实际上是也是有这个千百亿，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数字吧。那么佛陀呢，就是他也是光是方便就是来这个度这些众生的。那怎么样度呢，就是他有些这个离根者啊，就是有些离根者的话呢，就是那这个用这个就是听闻这个佛法之后呢，就是就马上就是让这个接受啊，就是他的这个度的这些群体当中的有些离根者的话呢，他听了以后呢，就是马上明白以后的话呢，端出自相续当中的烦恼，马上这个接受。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马上要成果的，有善果的 啊，就是这个众生的这种这个因缘就非常这个殊胜的，就是只要稍微接触一下，就像树冠落地一样的，就这种人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当时这个通过这个全勤的话呢，他就马上这个获得成就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暗顿的，就是非常劣根的，就是这种这个愚笨的。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就化放归，就是那么就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这个费劲啊，就是然后慢慢慢慢的话呢，就是让他们就是也可以说是那个色谢归真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还有有一些的话呢，就是业重啊，就是就有一些的话呢，业力是非常深重的，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面前的话呢，就是最后的是根本没办法。我们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也好，《毗卢遮经》当中的话呢，经常看到就是与佛无缘的这个个别的众生啊，那对这个佛的是没有怨，就是那其他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很难吧，就是因为佛是那么具具足功德的，所以说。它分了四种的，就是还有一种业力就是非常非常深重的话呢，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它就不生敬仰，就是它偶尔可能产生一点信心的话呢，就是很快就被这个烦恼也好、邪见也好会蒙蔽的。其实烦恼非常深重的众生的话呢，就是真的有时候是特别的这个可怜也好、麻烦也好，可能一个众生都是有这个一百个人的烦恼啊，就是可能十个人的烦恼可能都会这个具足的，有这个可能的。因为什么样的这种邪知也好、邪见也好、痛苦也好、嫉妒也好，什么样的这个烦恼都具足，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佛陀也是很难这个很难这个度化的，就是不生敬仰，就是因为他恭敬心也没有，信仰也没有，畏惧也没有。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这种众生是怎么样这个调化呢？就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所以说，佛陀呢，就是他在这里面就是分了四种人吧，一个是离根的，就是马上这个成果的，还有就是愚笨的，还有呢就是业力深重的四种人。